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1年10月14号，一名中山炮队队长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战死，日军用罕见的钦佩的语言来形容他的牺牲。这个人是谁呢？ 尽管这支中山炮队部队与日军作战的记录在中方档案当中不见踪迹，但根据我方记载，推测这名东北军军官很可能是当时在新民组织抗战的耿继周将军所部。耿继周，名礼，字继周，后以字姓，原东北军军官。918事变时已年届五旬，仍主动提出舍弃上校差职，收容旧部，编列民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1931年10月初，耿继周在家乡新民组织起了1000多人的抗日队伍。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允许配中将军衔。至1931年年底，耿部义勇军发展到12000人，下设2个师，坚持在新民地区与日军作战。新民县城在11月23日沦陷以后，耿率部于1931年12月、1932年1月两次反攻新民。1932年8月经激战收复了锦溪县城，随后在锦州附近的汤河子战役重创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辽西义勇军失败以后，耿继周率部拼死转战入关，曾经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卢沟桥事变以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10战区高级参议。耿继周出身于东北军炮兵，1931年10月正在新民组织抗战，因此这名属于中山炮队的军官或许正是耿的部下，但进一步的考证还需要等待更加充分的史料。如耿继周这样自发组织抵抗的东北军军官和部队不在少数， 他们后来一部分入关归还东北军，一部分则发展成为了义勇军的一部分，甚至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当中，在描述抵抗力量在东北活动的部分引用了一张照片，说明是一名被关东军俘获的所谓匪首。题图说明三角地带枭雄匪首赵庆吉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1月24日福本讨伐队逮捕。照片周围写满了所谓凶状大要，说此赵庆吉抢劫绑票杀人越货，故此十恶不赦云云。一亿人的昭和史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放置这张照片的日本编辑很可能只是出于其拍摄质量和典型性将其采用，却未加任何标注，因此估计看到这张照片的日本读者几乎无人会注意到赵庆吉这个名字。实际上赵庆吉是义勇军中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曾长期率部转战于辽南三角地带，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是令日军夜间惊梦的人物。赵庆吉，辽宁省岫岩县人，满族，生于私塾先生之家，1927年考入凤城县警察局担任巡官，918事变以后愤而辞职。1932年1月25日赵聚众宣布举旗抗日，1932年率部参加邓铁梅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任12团团长，在岫岩、凤城、大孤山等城乡不断袭扰日伪军。1933年初部队扩编为旅，他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旅旅长，指挥该旅在罗锅圈、九沟峪、汤沟、沈家铺子等地同日伪军作战6次，曾一度攻入凤凰城，先后消灭日督导官、伪警巡长、巡监等敌伪官员多人。9月底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叛徒出卖被害，12月初由同在辽南活动的少年铁血军指挥官赵同、白军石出面，约定三角地带各部抗日义勇军首领在耿腾峪聚会，会上各路抗日武装决定统一组织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和新的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部，下分四路军。赵庆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被举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继续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甚至有资料表明赵庆吉在后期和日军作战中还与杨靖宇将军取得联系，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东北抗日群雄当中，赵庆吉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妻子，这就是担任他所部第二路军参谋长的关世英。关世英，岫岩县大营子镇关家铺人，满族，1915年出生，排行第三，自幼许配赵庆吉，1933年成亲。关家全力支持赵庆吉的抗日斗争。关世英本为传统女性，但是在随丈夫行军作战中学会骑马，善使双枪，在抗日队伍中以双枪女将闻名，成为一位传奇式女指挥官。杨靖宇和赵庆吉间的联系就是关世英牵的线。似乎一切都很浪漫，实际上赵庆吉和关世英的世界与浪漫毫无关系。谈到在东北的抗战，被认为最艰苦的地区莫过于南满，由于这里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日军兵力最为集中、控制最严格的地区。而南端的大部分地区从地理和气候来说也不适合游击战的实施。杨靖宇的抗联第一军兵力始终在1000人上下，而赵尚志的第三军却能发展到6-7千人，原因并非两人能力差距，而是因为在日军开始重点准备对苏作战前，杨靖宇活动的南满比赵尚志活动的北满形势要更为险恶，而辽南又是南满最为艰苦的地区， 这是因为辽南地靠大海，是从关内接近义勇军最为重要的通道，因此这里是日军镇压最为严酷，同时建立伪组织最严密的地区。赵庆吉活动的凤城、岫岩和庄河、辽南三角正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辽南三角的战斗异常残酷，义勇军的牺牲很大。赵庆吉的队伍最多时不过数百人，到1937年他所部的直属战斗兵员已经不足百人，他和关世英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的危机。1937年10月，他和关世英带领40多名官兵在四方喇子宿营，因为生火暴露目标，突然被凤城、岫岩的日伪讨伐队包围。激战中赵庆吉先负伤，关世英在抢救他时被日军用机枪击伤双腿，无法行动。他大呼：我死了算什么，你带队冲出去报国仇家恨。于是留下掩护，命令卫士背赵庆吉突围。日伪军蜂拥而至，呼喊：抓住关世英，抓住铁血军参谋长。关世英开枪自毙，终年22岁。似乎赵庆吉没有在妻子战死以后留下纪念的文字，其实这时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只剩下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辽南的抗日武装于日军全力镇压下苦苦支撑，坚持到1937年已经是个奇迹。这一年冬天，他率军隐蔽在山中，粮弹竭尽，但仍多次出击。1938年到来时，辽南三角地带的抗日武装只剩下了赵庆吉和铁血军第三任总指挥白军石两路，总计竟然还不到50人。1938年1月15日，他被叛徒偷袭负伤，在治伤时不幸被敌人包围捕去。3月，在凤城镇西沟刑场被日军杀害，以身殉国，享年38岁。推测那张日军拍摄的照片就是他临行前的遗影，也是赵庆吉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张照片。由于在日本发现了这张照片而搜索其后的往事，笔者意外发现赵庆吉的故事1938年并不是尾声。1963年岫岩县大营子乡关家铺子，也就是关世英家乡的一位农民，在挖獾子时，在头道岭山腰的石喇子里发现了一个洞，里面有一块石板，下面似乎有物件。他用力地掀开石板以后，发现下面是一个布包，里面整齐地叠着一面三角形标有令字的红旗和上黑下红的三个袖标。这正是赵庆吉担任团长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7团的团旗和官兵们佩戴的臂章。辽南的中国抵抗者一直战斗了8年，最后一个指挥官白军石牺牲在1939年1月。无论是赵庆吉、白军石还是他们的曾经的上级邓铁梅、苗可秀，都几乎是被忘却的名字。在他们牺牲20多年后的这次发现，仿佛在唤起着我们的记忆。白军石殉国前的话似乎就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也许就是这样的信念，让赵庆吉们在看不到胜利希望的8年里一直坚持了下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根据日军记载，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日军此时正向通化攻击前进，在龙岗山隘口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画面左方的就是一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牺牲的中国战士。可以看到，这名战士打着当时中国兵典型的绑腿，遗体已经被搜过身，而战斗还在继续。这应该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武装。笔者想，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他们既没有可能被追为烈士，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册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享受到抚恤的待遇吧。他们可以算是真正的无名战士了。1932年4月，唐聚五等在桓仁举义，建立辽宁民众自卫军，矢志抗日，得到东边道广大军民的群起拥戴。1932年夏，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展到全盛时期，占据桓仁、通化、新宾、金川、抚松、安图六县全境，而吉安、临江、长白、柳河、辉南、海龙、清源、抚顺、宽甸九县大部分地区也皆为自卫军所光复。自卫军重设辽宁省政府，多次打败日军和伪军于芷山、临江、长白、抚松等地，掀起捐资献枪支援自卫军的运动。一时间，东边道的抗日救国局势风起云涌。为此，日军从1932年9月开始秘密集结兵力，先后调集日军高波骑兵第一旅团、服部骑兵第四旅团、茂木混成第14旅团，并第二、第八、第十师团各一部，朝鲜军一部，铁道独立守备队和空中飞行大队，伪军若干相配合，总计3万余人，于10月11日起对东边道地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发现敌军进攻以后，唐聚五立即布置各方面部队，加强防御，坚决阻击敌人。王凤阁、孙秀岩、李春润等各部自卫军在日军进兵的险要关隘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都因抵挡不住敌人的重型武器攻击而先后溃败。龙岗阻击战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从照片上看，这名中国战士牺牲于10月27日，当时山口阵地已经失守10多天了，因此他这可能属于被打散以后坚持于当地游击的义勇军小部队。从照片还可以看到，战斗还在进行，抵御战士已经被搜身。按说日本军队当时还没有打着仗还要搜敌人腰包的习惯，打完仗毁坏对手尸体的事情在东北战场上倒比比皆是。由此推测，这个战士曾经给关东军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挑开他的衣服是为了避免里面有爆炸物等可能给日军造成威胁的东西。日军也在作战中慢慢变得狡猾。笔者老家河北老乡回忆，当地日军扫荡和八路军交战时，对于八路军官兵尸体都会用刺刀挑开棉衣和腰带， 一来判定人是否真的死了，二来检查是不是身上还有武器。实际上，这是一批照片，而不是单独一张。尽管唐聚武在这次战斗中失利，但他以区区团副之身有力地发动当地军民抗日救国，在辽左控制十余县，并使中国的辽宁省政府在辖区内一直坚持到1932年11月，仍可说功不可没。唐聚武在退入关内以后仍然坚持抗战，最终战死在华北战场上。明朝蓟辽都师袁崇焕被冤杀时曾经口占一诗，内有忠魂依旧保辽东之语，这正可用于唐聚武将军的身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1932年农历8月中旬，义勇军宋国荣部曾攻打磐石县城，日军以骑兵快速部队增援磐石以后追击宋部时发生后卫战，宋国荣从磐石撤退在农历8月14日，可能已经进入了公历10月。宋国荣部原为正规军，所以他部队将士的服装也较为整齐，比较符合照片上战士的风貌。宋国荣，吉林省伊通县人，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918事变前任东北军第23旅665团一营营长，辖四个连，共600余人。1932年6月起事反日，曾攻克双阳县城，1935年战败以后退往北平。在谈抗日的土匪头目电臣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他。宋部战斗力不错，是义勇军中较能打仗的部队，他甚至曾与杨靖宇取得过联系，策划过协同抗日。也许龙岗隘口的战斗是宋部为摆脱日军打的一场后卫战。最后有一点嘱托，虽然可能性极小，但如果有人认识照片上出现的抵抗者的亲属，请把照片转交给他们，这可能是他们先人在那个时代最后留下的影像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当中，曾经有一位中国计量科学院的院长成了抗日英雄，他一刀砍掉了一个日本少将的脑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八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